组织学区内集团内优秀的教师资源，按照学段向下兼容的原则贯通辐射，让优质教师的资源惠及更多的学生。 朝阳区明确，新学期课后服务每天结束时间不早于下午5:30，5:30后小学可提供延时服务，初中可根据需求工作日开设晚自习。课后服务突出校内课业辅导、校内作业完成以及突出体育锻炼和劳动教育。朝阳区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区教委主任肖问表示， 力争做到小学生作业不出校门，初中生作业大部分在校内完成。我们要根据课后服务的新要求、新需求，不断优化课后服务的新供给，主要是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家长的要求动态的来调整。 2021年服贸会从明天开始到9月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主题为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设置了大约13万平方米的展览展示，200场左右的论坛和会议，以及推介洽谈活动。其中9月3号到4号为专业观众日，9月5号到7号为公众开放日。 2021世界 5G 大会昨天在京开幕，工信部部长萧亚庆在开幕式上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开通建设 5G 基站99万3000个，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 95% 以上的县区、35% 的乡镇， 5G 终端手机连接数超过3亿9200万户，全国 5G 应用案例超过10000多个，成为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截至目前，北京已经开通 5G 基站50000多个，在首都功能核心区、城市副中心、重点功能区、冬奥场馆等场所实现网络覆盖，完成了服贸会、世园会、篮球世界杯、国家大剧院演出等一系列 5G 加 8K 超高清直播实验，开展了 5G 院前急救、远程会诊、远程手术等示范项目。 根据计划，到2022年，本市 5G 产业将实现收入大约2000亿元，拉动信息服务业和新业态产业规模增加到10000亿元。 北京市城市更新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全文昨天发布，到2025年，本市要完成首都功能核心区平房院落10000户申请式退租和6000户修缮任务，力争完成全市2000年底前，建成需要改造的1亿600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任务，实施100万平方米危旧楼房改建和简易楼腾退改造，基本完成134个在途城镇棚户区改造项目，完成30000户改造任务。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昨天对外发布了2021年供应的租赁住房用地项目信息，供应总量达到去年实际供应面积的 2.3 倍，创下历年最高，这也是本市第一次集中对外发布全年租赁住房项目供地信息。 数据显示，本市全年计划供租赁住房用地项目131个，大约304公顷，其中已经实现供地项目76个，大约159公顷，完成供应计划的53%。供应计划中租赁住房用地占住宅用地的比重由2020年的13%提高到30%，同时与商品住宅用地在供应量上等比例安排。 本次用地供应聚焦住房租赁市场结构性供给不足，通过采取建设集租房、人才公租房以及工业园区配套宿舍等保障性租赁住房方式，安排了96宗大约212公顷用地项目，对接新市民、年轻人、科技人才、产业工人等住房困难群体。 包括北京在内的28个城市今天开始可以申领机动车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和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9月1号起，本市将全面推广应用电子驾驶证，驾驶人可以登录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全国范围内有效。申领电子驾驶证的前提是纸质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并处在正常状态。北京市交管局为民服务中心民警李健说， 正常状态呢，就是说您未记满12分，没有注销，未被暂扣，或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几大块应用，一个是运输行业管理，另外一个呢办理保险业务，第三大块呢是汽车租赁这块，我们也正在积极的推进当中，希望他们认可，然后驾驶人呢就可以不再出示纸质驾驶证，通过核验电子就可以。 办理交管业务时，驾驶人可出示电子驾驶证，办理车驾管，处理交通违法，处理交通事故等业务，无需再提交纸质驾驶证。但有需要扣留驾驶证情形的，仍需出示纸质驾驶证。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科长冯旭介绍， 现在要求的是比如说驾驶证在办理注销啊、撤销呀，还有一些需要提供纸质驾驶证来进行签注的业务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要携带纸质驾驶证的，所以电子驾驶证不能够完全替代。 非营运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措施今天开始在本市实施。之前，二手车从本市迁到外地或者外地迁回本市，都需要在原登记地提档。实施二手车异地登记交易后，依托四项网办便利措施，购车人可以选择在车辆转入地直接办理交易登记手续，不再需要两地往返。 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住建部了解到，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日前公布。通知要求坚持划定底线，防止城市更新变形走样，严格控制大规模拆除，坚持应留尽留，全力保留城市记忆，保留利用既有建筑，保持老城格局尺度。 通知还要求不随意迁移拆除历史建筑和具有保护价值的老建筑，不破坏老城区传统格局和街巷肌理，不随意拉直拓宽道路，不修大马路建大广场，鼓励采用绣花功夫对旧厂区、旧商业区、旧居住区等进行修补织补式更新，严格控制建筑高度，最大限度保留老城区具有特色的格局和肌理。 体育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东京残奥会。昨天东京残奥会结束第七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选手赢得八块金牌，至此中国代表团已经收获62金、38银、32铜，奖牌总数达到132枚，位列第一。英国队以29金、23银、28铜的成绩位居第二。 昨天第一批结束比赛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的率领下启程回国，一共62人。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机舱里第一批回国人员每人摇动着手中的小红旗，他们中包括击剑、举重、铁人三项、赛艇、柔道全队以及自行车队部分人员，加上教练员及部分团部人员，共计59人。另外有3名裁判搭机回国。载誉回国的第一批队伍在东京残奥会上摘金夺银，屡创佳绩。其中在轮椅击剑项目上共赢得11金、4银、5铜，在举重项目中拿下7金、6银。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京报报道，19届六中全会11月在京召开。 北京青年报报道，我国去年城镇化率达到63.89%，今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53000个，涉及居民900多万户。 北京日报消息，43宗住宅用地集中入市，稳地价模式再升级，本市首次试点引入净现房销售规则。 新华社消息，最后一批美军撤离，阿富汗未来发展任重道远。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今天早晨6:30开始转播的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延长10分钟，受此影响，北京新闻推迟到7:10左右开始。今天关注首都文明办发出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 中小学生语文学习有了新助手。日前，第一本配套现行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新编学生词典亮相。这本词典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编写，包含11000多个单字、50000多个词语、600多幅彩图。一本工具书的诞生要经历哪些过程？小学生又该如何选择工具书呢？今天上午10:25播出的编辑部的故事，来聊一聊工具书的故事。 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昨天，本市最新的双减发布会再次提出要回归课堂，以学生为中心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处于深水区的双减改革还有哪些细节和操作问题值得探讨？家长又该如何正视双减之后带来的新变化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北京人艺新剧场即将启用，礼让行人实施近一个月，记者探访路口情况，北京市二中经开区学校工程全面竣工，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我们一起来了解。本市中小学今天开学，公交集团全天将增加4000多车次，保障地面公交运营。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公交集团将增加2200多车次，同时监控行车间隔、道路拥堵、车辆满载等情况，及时采取增配机动车、中途加入等调度措施，减少乘客等候的时间。 针对高校学生客流集中返京的情况，公交集团对途经各大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各高校的线路及时增发车次，在重点线路增配机动运力。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摄氏度。今天白天京城以晴为主，午后山区会有阵雨出现，预计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上下，紫外线较强。中午前后体感偏热，要注意防晒。此外，近期花粉浓度居高不下，易过敏人群请注意健康防护。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8:46，明天的升旗时间为5:43。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购房时次顶层，交房后成顶层。昌平一新建小区业主质疑开发商货不对版。 交房的时候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次顶层，它就是个顶层。 市民异地退休，参保面临诸多困难，专家认为不同地区医保待遇有待平衡。 我希望啊，普惠保也把异地医保的包括进去。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昌平区北七家镇金陈府家院的多位业主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购买的是小区次顶层的房屋，但交房时却变成了顶层。另外，新房没入住就开始漏雨，业主质疑房屋存在质量问题。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花了个最贵的钱买了个所谓的次顶层，交房的时候才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次顶层，它就是个顶层。 2019年，李女士花重金购入昌平区北七家镇金陈府家院的一套新房，合同显示该商品房所在建筑主体为地上15层。李女士告诉记者，她购买的是12号楼1单元的次顶层，也就是14层。但今年7月收房时，她发现自己购买的次顶层变成了顶层。业主李女士和赵先生指着自己的购房合同对记者说：“ 写的清清楚楚。”总共18层，地下3层，地上15层，有两个地方都显示的它是15层的。一咬牙买了个最贵的，结果等到交房的时候，之后我们才知道，哦，上那儿一看没有顶层。 收房了才知道是这样。那天咱们在建委，他们还开发商还说，你签了合同就代表你是完全知情，你都没告诉我们怎么知情。 金陈府家院为新建楼盘，共18栋楼，其中住宅楼17栋。业主反映，除了12号楼1单元有2户业主家从次顶层变成了顶层外，16号楼的14层也有6户业主家存在类似的问题。张女士告诉记者， 买房的时候，那个销售跟我说，你要买就买 这个小区的楼王次顶层，结果我交房的时候我发现我家楼上是一个72平米的两居室，就为什么我花最贵的钱买了一个最垃圾的？你当时如果这么告诉我，我是不可能买这个房子的。 张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16号楼的15层只有14层房子面积的大约1/3，其余1/3是露台，而整个露台只有一个手掌大的排水孔。今年夏天北京降雨频繁，露台上的雨水排不出去，最终导致房屋出现漏雨问题。而家中出现漏雨的还有之前反映问题的李女士。目前这8户业主都表示，他们当时都是在销售的推荐下购买的次顶层，购买价格也比其他楼层要高。为此他们多次找到开发商北京晨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业主们表示他们曾拿出3种方案与开发商协商。 就是我们首先第一，我们可以换房，换不了现场就拒绝了。然后第二个，你退我房，把我所有的损失，我所有的就是我贷款的损失、装修的损失，我等等一系列的， 你 还给 我？ 那不可能，他直接就跟我说你起诉吧，你告我们吧。然后我们最后要求 赔偿， 多补差价。 那么12号楼、16号楼的顶层究竟是怎样设计规划的呢？记者联系到开发商北京晨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了解情况。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合同中写的15层只是标准楼层，并不代表每一栋楼具体的楼层数。 当时系统工人建委这边要求这周只是标准楼层，他只说这个楼一共是15层到地下3层，一共18层，并不是说您那个单元是几层，这个确实可能产生误会了。你的一单元就是14层，在规证附图和规证附件上都有，当然这个附图看得不清楚，但是在买卖合同的时候这个附图是放大的原比例的，是在售楼处有公示的。 对于问题该如何解决，这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正在与相关部门开会商议，有结果会与业主再沟通。 如果说你认为合同中有隐瞒或者是任何问题，那就是咱们走法律程序，让法院去判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后期咱们想寻求一些赔偿或者什么自己来解决的话，您让我上这会看我们公司怎么决议。 随后按照业主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当初的销售罗女士，但对方表示 您也不用说是跟我说什么顶层或次顶层这个事情，这个我确实不清楚，也不是我卖的，您再跟我在这较真也没有用。 据了解，金池府家院的施工单位是北京城建集团，就12号楼、16号楼顶层的问题，北京城建集团的工作人员表示， 就是他如果盖15层，好像就超了那个建设面积了，他所以他从这儿推了一间房，图纸设计完了之后就是这样的，前期规划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控制好这个面积，可能别的地儿建得太大了，所以这个地儿只能建小一点。 就房屋漏雨的原因，这位工作人员解释说， 上次是有个破屋面后续施工的时候难免有工人不注意的，可能会把他那个防水层给破坏的。 随后记者就金陈府家院的购房和质量问题咨询了昌平区住建委，但截至发稿没有收到相关回复。对此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市民王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是北京户籍，年轻时响应国家号召在外地工作直到退休，并在外地参加医保，退休后回到北京，但按照现有政策不能再享受北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现在的话讲呢，就是那时候听党的话呀，我就支援大三线了，就是到贵州去了。我是北京户籍，异地医保，我的医保啊不在咱们北京。 王先生听说最近新推出一款医保产品北京普惠健康保，于是致电咨询，却被告知由于没有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无法购买。 哎，我一看挺高兴啊，像我们这些年龄大的慢性病大病，一打电话去走人头一句话问你，你的医保在哪，在不在北京？我说不在北京，那不行。我希望啊，这个普惠保也把这个异地医保的这个包括进去。 记者致电北京普惠健康保产品咨询热线，工作人员表示，北京普惠健康保定位是北京医保的补充型保险，所以必须要求有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因为咱们北京普惠健康保它自身这个保险就是作为北京医保的补充型保险，它主要是补充这个北京医保的，不论户籍，不论年龄，不论职业，但是呢，在北京必须有基本医保。 记者又联系到本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进一步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普惠型商保要跟本市的医保数据做衔接， 障碍保险公司做这种普惠型商保是要跟北京市的医保的数据做衔接的，在外地退休，医保数据、医保关系都不在北京，所以就没有办法来掌握相应的医疗数据啊，然后也没有办法做到相应的就是待遇。 根据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求，如果在外部办理退休手续的，要求没有参加当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才能纳入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人社部明确规定，退休人员医保关系不能转移。 按照人社部的那个要求，是退休的那个医保关系是不能转移的，整个社保关系都不能转移，都得按退休地来执行。异地退休回京的咱们老知青，如果是从那个人社局啊，就是有一个那个贫困退回京的，北京市有一些那个相应的待遇的保障吧。 在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看来，之所以做出目前的政策要求，主要是为了保证参保人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下一步，国家层面需要进一步平衡不同地区的医保基本待遇。 我们的职工医保是存在的，在保障上，在我们的待遇上有一个地区间的差距的，因为你是在那个地方做的贡献、缴的费，所以说对于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但是我们要重视不同地区的职工医保之间的待遇差距，我们要平衡不同地区的待遇的差距。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这个有待遇的保障清单，叫基本医疗保险的待遇清单，不允许这些收入比较高的地方扩大擅自提高待遇水平。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待遇不断的平衡我们不同地区的职工医保基本待遇。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